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3月14日啊，星期四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噶。咁啊，嚟紧咧下个月22日开始啊，首阶段嘅管制即弃餐具措施咧就会实施噶啦。咁即系简单点讲咧，就系即系本地嘅销售啦，一啲即弃嘅餐具就会禁止咗，同埋咧餐饮处所向顾客提供九类嘅即弃餐具咧都系会禁止嘅。咁其实大家对于边一啲嘅类型嘅餐具啊，或者边一类型嘅塑胶产品系禁止，熟唔熟悉嘅咧？知唔知道系点样去运作嘅咧？咁寻日咧就见到有议员喺立法会上面咧都就住相关嘅话题咧就系质询嘅咁。咁啊而政府个回应咧，特别系讲到喺食肆方面咧，就都多人去关注啦。咁咧政府嗰个讲法咧就系话，而家其实就因为旧年年尾开始咧就讲咗话会派员实地去走访大概20000间中小型嘅食肆，用问卷形式咧评估商户合规嘅嗰个程度，帮佢哋去了解个管制嘅内容啦，同埋做好准备嘅。咁政府回应咧就话，而家已经系去咗走访嘅嗰一啲嘅餐厅入边咧，有80%都系未做准备嘅，而其中20%咧，剩翻个20%咧就已经系转换咗啦。咁究竟啊，即系其实下个月22日已经系啦，数数下都系个零月时间，咁有80%都仲未准备，可能面对紧嘅系啲乜嘢困难咧？各位听众观众啊，你作为食客嘅话，你哋其实留意到而家喺餐厅方面啊，提供紧嘅嗰啲餐具又系点样嘅咧？如果将来真系仲要再进一步地去收紧佢哋嗰个提供应嘅话，你哋个谂法又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我哋揾嚟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倾呢个话题。早晨啊，黄杰龙。 早晨，张凤平你好。 有冇留意到寻日即系谢展环局长啊讲到话，有80%其实嘅食肆咧都仲未准备就住下个月嘅呢个嘅管制啊，未有任何准备，你点睇啊？ 我留意到呢、這个即系报道啦。咁咧就其实睇下嗰个所谓准备系咩意思啦。如果话已经系即系嗱，佢走访都要时间嘅，真系20000间好长噶嘛。咁譬如佢早2个礼拜已经去㗎啦，或者甚至琴日去咁先算啦。如果去到餐厅见到佢呢都未开始用嗰啲木嘅餐具喎，譬如咁讲先啦。咁呢我就觉得就唔出奇嘅。因为呢就木嘅餐具比胶嘅餐具呢就贵最少都10%，甚至乎贵1倍嘅。咁所以餐厅呢就梗係尽量拖到最后就好多都唔出奇㗎，因为成本上升㗎嘛。咁亦都，所以咧就，我覺得佢如果去見到佢未用咧，已經有兩或者話倒轉講啊，未法例未實施，已經有20%用緊咧，其實都唔算低嘅。咁但係你話準備係咩意思咧？如果話完全唔知呢件事，聽都未聽過，冇去準備咧，咁我又如果咁樣嘅未準備咧，又實在令人有啲擔憂啦。因為咧就件事都講咗都一段時間，有幾年2年到啦。咁如果同我哋環保署同我哋商會嘅討論咧，都其實都好緊密嘅，都算係同我哋啲商會會員咧就解釋得算清楚嘅。見到啲宣傳品咧，亦都係花樣百出嘅，都盡量用得圖表啊、列表啊，咁都好多方法做嘅。咁但係始終商會會員涵蓋都係3000-4000間食肆到嘅啫，有好多。其他嘅我哋飲食業界嘅嗰個特色咧，就係好多老闆同管理層其實都係紅褲子出身，所謂讀書唔多，最怕就係啲法例啊、文件啊，咁淨係識炒餸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對於嗰啲唔係參加商會嘅一啲普通食肆咧，可能係需要多啲時間去俾，即係令佢哋慢慢了解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好彩咧，法例就話仲有半年呢、這個即係 適應期 準備期啦，係啦。 咁咧就即係半年內都唔會話去罰佢嘅，都係用一種教育嘅性質去提醒佢依啲未得喎咁樣。咁我諗呢段時間其實都係即係4月22號後嘅半年，其實都係一段咁樣嘅時間，包括市民同埋我哋業界在內都係要有啲時間去準備啦。咁當然重視環保嘅集團、重視環保嘅經營者咧，就未有法例都做緊都有㗎啦嚇，咁亦都係提早去準備嘅。我見到我自己見到嘅都唔少嘅嚇，咁所以就我認為暫時就唔係話件事好值得令人擔心嘅，應該到時都做得到嘅。 從咧即係一啲譬如食肆嘅經營者嘅角度去思考一下，頭先你開始嘅時候講咧，即係話如果要到係到時咧要轉用一啲譬如木嘅餐具嘅話，個成本咧就可能係高幾成嘅。我都見咧即係唔同嘅一啲社評可能都講啊，話有譬如講緊一啲木嘅嗰啲嘅餐具咧，可能就係貴幾成啦。甚至乎如果你話係用紙飲筒啊或者借渣餐具啊，可能係貴以數倍計添嘅咁。不過見即係局長回應嘅時候咧，就話即係其實個成本都差唔多嘅啫咁樣，係咪大家喺了解上面有啲落差？而你見到嗰個嘅即係狀況係點樣㗎？ 嗱兩個冇錯嘅，文學表達嚟啫，準確啲咧就肯定係貴嘅，即係計數學出嚟就幾個貴幾十 percent， 同埋咧就有啲係貴算倍計嘅。咁我哋見到嘅情況實際都係咁嘅。但係即係如果有人話，唔係爭好遠咁，我又唔敢話佢錯，因為你想象下呢一套餐具，可能本來我哋係講緊三毫子、四毫子嘅成本，咁而家就算你加到五毫子、六毫子，咁啊成倍㗎啦。但係咧都係幾毫啫，加兩三毫啫，咁唔係好多啊嚇。如果佢形容某人形容為唔係好多啫，咁亦唔能夠話佢唔啱嘅。但係咧，事實上做生意咧就係少數法常計嘅，亦都咧每日係成幾百幾千嘅集團式嘅呢種，更加係數以十萬計。咁所以咧就條數如果乘出嚟咧都係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嗱，講到呢、這個塑膠餐具呢個課題咧，我每一次都一定把握機會要提嘅。其實佢成件事嗰、那個，我覺得佢最核心嘅目的咧，就唔係全香港唔用塑膠嘅，轉曬用木嘅，就係、是、已經解決問題嘅，唔係咁。嗰、那個轉曬用木，可能咧就係符合到法例，但係唔係能夠達到法例嗰個目標嘅。目標係想減少塑膠嘅同時，都係減少廢物噶嘛。你如果一轉曬用木嘅或者渣借渣嘅一次性廢物咧，仍然係去堆填區，仍然係即係垃圾嚟嘅，仍然有碳排放嘅。咁所以其實咧，佢應該個目的咧就係、是、大家有咗呢種意識之後咧。就第一，你買外賣嘅時候，最好咧就係、是、會餐廳亦都會配合，就可以選擇唔要餐具嘅。咁配合即係呢個成本上升咗咧，我認為餐廳可能佢都會多咗誘因去叫啲同事唔好俾嘅，因為咧而家我哋事實上我自己啊都經常有親身體驗，我話咗唔要嘅，但係拎到翻上去個辦公室咧，一打開一又係有嘅。咁因為實在已經太慣啦，可能亦都幾十年係咁劈咗海鮮啦，人手又不足，乜都劈咗入去先就快手啲啦。咁但係既然成本上升咧，我鼓勵餐廳都要呢方面做好啲啦，甚至乎考慮係咪如果要嘅先收翻一蚊五毫嘅錢，唔要嘅就唔收咧，令到大家有個選擇嘅權利咧。咁我講木嘅話，膠就冇選擇權利嘅咯。咁作為市民咧，其實我哋大家都係想大家就自攜餐具。如果多啲人自攜餐具咧，根本你就唔會要木嗰套咧，咁個餐廳嘅成本亦都唔會上漲嘅，因為太少咗嘛，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又環保又唔好上升呢個成本嘅咧，其實關鍵就係要多啲人係自己做到嘅，譬如拎翻寫字樓食嘅，拎翻屋企食嘅，就唔要餐具啦。咁呢點好重要咯。 呢、這個未來願景，我哋稍後咧都想關注。不過咧，我就想先睇下頭先你講到話如果食肆到而家咧，即係都完全唔知道嗰個情況係點嘅話咧，你都會即係比較擔心佢哋跟住點樣啊？因為我今日睇明報咧，其實佢哋訪問咗好幾間唔同嘅食肆、中小型啊，尤其是佢哋都話，即係有啲可能係未收到風啊，或者即係都未有任何準備。有一啲咧可能係知道發生咩事，不過咧即係而家點都唔會買住先㗎啦。如果到時嘅政策又然後咧，即係被到時被人笑話做了水魚咯咁樣，咁其實即係而家我見好多餐廳好像都喺一個觀望嘅狀態底下啦。你擔心如果譬如即係到4月22號殺到埋身啦，大家都仲未有準備嘅話，會發生咩事？ 唔係，我又唔係太擔心嘅。我正如我頭先講，因為政府咧都有一個，即係佢同垃圾收費唔同。即係你請你容許我將呢件事混合嚟講，垃圾收費咧，如果處理不當咧，係好令人擔心，因為佢真係影響700万人每一天你嘅生活嘅，亦都係好容易就會犯法嘅。但係呢個就唔係嘅，呢個咧你到時仲有半年適應期。咁喺適應期前你換咗嘅，咁就已經冇事。如果亦都其實你如果願意去揾咧，而家啲供應商又好想做呢啲生意嘅，所以你問翻你原本個供應商咧，佢多數都有啲選擇俾你噶啦。咁政府亦都有個網站，就係幫你去揀嘅，邊啲叫得，邊啲叫唔得。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想真係有心去聽到咯，做咧就唔會太難嘅，係要俾多啲錢。咁呢個我哋作為餐業界都係好頭赤嘅。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咗我睇法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你話仲有半年適應期啊嘛。咁就算環保署5月、6月去巡到你嗰度，發覺你未用，咁你都暫時亦都唔會告你，都係通過一個教育，佢話俾你聽，喂，你唔得喎，呢個如果過咗呢個適應期咧，就係犯法咯。咁當時佢嗰刻都仲有時間去準備嘅。咁所以就我又唔係話太擔心會有咩太大嘅社會問題，都係逐步去演變到出嚟，係我哋少咗用塑膠啦，咁樣解咯嚇。咁、當然，如果大家重視環保嘅，就盡量早啲轉啦嚇、如果你個餐廳成本控制係做得到有能力嘅，咪早啲轉咯，喺個環保嘅角度。但否則咧，就算你等到4月22号嘅半年后先至真正转，都未犯，似乎都未有人会告你嘅，咁所以又唔系话需要太担心嘅事咯。 最后咧，短短你都想问，头先你讲话最理想就系大家去买外卖咧，都可以自携自己嘅餐盒啦。咁我见你集团都有去做，不过就响应嘅市民就一成啦。尤其是再加上咧，而家好多时咧系用一啲网上嘅平台去叫外卖噶嘛，即系真系要去做到自携餐具，系咪好大嘅难度喺度咧？ 你都是跟很多市民一樣，就混亂了第一和第二階段的管制。其實呢如果講自攜餐盒呢就很難的。所以呢就你剛才引用我公司講話一成呢都是自攜餐盒就是很難。因為盒呢實在是要更高的科技，又有汁又有湯，又要流好不難的。但是餐具呢就易好多的。事實上我旗下有一個品牌呢都是已經是收好唔知是1蚊啦，即是如果要木餐具，即要餐具就要3蚊咁樣咧，係95%嘅客人都唔要餐具嘅，即以前係100%攞唔使嘅，唔使錢咪攞一次算咯，翻到 office 擺喺度啫嘛。但係你收少少嘅1蚊，佢會諗一諗先要咧，咁就已經係慳咗95%噶啦。我哋亦都過去幾年試過咧，係唔要飲管就減10蚊咁樣嘅推動嘅方法咧。幾乎是絕跡的，飲管在我們餐廳是完全絕跡，因為呢個個都寧願減10蚊嘛。咁當然我們最近都取消了，因為呢我們覺得用這個金錢去吸引環保呢亦都是有個時限的，因為始終地球大家都有份。咁通過了幾年的教育啦，應該大家都要學識就是用飲管，其實飲嘢係並非必須的，就咁飲啤酒都不會用飲管啦，一樣可以飲到好味的。咁所以呢就這些都是一些過程囉。我相信其實普遍市民其實都知道環保是重要的，只要不要太麻煩他們，不要令他們的生活太多的困擾，不要太多錢要額外使，大家一定都會盡量做好的。我覺得這個自攜餐具應該都是可以大家嘗試一下，不是太困難。 好啊，多謝黃傑龍，同你傾到這先。黃傑龍就是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來的。講緊的就是接下來下個月22號就會是有首階段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的塑膠產品。政府說法就是說，4月22號推行了之後會有半年的適應期，會視乎那時推行的狀況再去考慮下是不是提出第二階段，幾時去做第二階段的禁止食肆提供，譬如啲膠嘅餐具，就可能咧呢度就牽涉到食物嘅容器。就頭先咧，黃傑龍講到話去到個盒嘅嗰個問題啦。咁啊，幾時真係有機會係長遠地去做咧？咁環保嘅角度又點睇咧？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永林喺電話旁邊同我傾呢個話題嘅。早晨啊，譚永林。 早晨。 先問一下咧，而家即係尋日見就話有80%嘅走訪咗嘅食肆咧，即其實都未準備好係未轉一啲嘅環保嘅餐具啦。你點睇呢一個嘅狀況咧？ 其實咧，我哋之前都提及過，都見到政府嘅宣傳咧都係比較慢嘅。系啦，咁其实条条例喺上年嘅十月已经通过咗啦，咁但系对公众嘅宣传咧都系好少，即系直到前排先开始见到有一啲嘅广告出嚟啦。系咁，其实即使都系一个可能中小企都比较多，又或者个人营运都有唔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认为咧，其实唔单止净系从一啲大连锁店度宣传啦，其实最紧要咧都系同大众系做多啲沟通，因为。这个管制即是交叉，具某程度上都会帮助到大家之后垃圾收费可以给少一点钱。 但是刚才即都跟黄杰龙谈，其实他们都从个食肆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一类的餐具现在的成本对他们来说依然都是比较高的。有没有说譬如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会不会可能做久了或者个需求大了之后有机会个成本下降，还是怎样的呢？ 系咁，其实咧，餐具嚟讲咧，头先都讲过啦，其实有大部分咧都第一阶段嘅时候，直情系可以唔用嘅，系啦，例如一啲嘅刀叉羹啦，其实好多时都可以自备或者翻屋企嘅时候用啦，用翻啲重用嘅餐具啦，系啦，饮管呢啲都可以选择唔需要用嘅，系啦，咁呢啲系一个方式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如果我哋净系讲紧转另外一啲即器咧，某程度上咧系无助解决香港嘅垃圾问题嘅，系啦，今次嘅呢条条例主要针对塑胶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每一日。淨係講緊即棄膠餐具咧，都有成227吨送緊去堆填區。如果只係將呢啲膠轉咗去其他即棄咧，其實係無助減廢。咁所以我哋綠色和平咧，其實2022年開始咧已經推動一個重用杯嘅循環計劃啦。頭先提到，盒係咪得自備呢個選擇咧？我哋發覺咧，世界各地咧都開始興起一個借還系統，一借一還。餐廳借個盒俾你，食完之後還翻翻去咧，如同堂食餐具咁樣，佢哋洗完之後再俾下一個顧客咧，咁喺唔同嘅國家地區咧都有好好嘅成效嘅。 譚詠麟話：呢度咧就牽涉到即係首階段去推行之後個適應期咧，再睇下究竟嗰個成效係點咧，先至再諗啊。第二階段係咪頭先講啲食物盒啊，或者膠杯啊、蓋啊呢啲咧，全部都要禁啦咁。其實你覺得喺去到個適應期嘅時候，有冇話到咩時間可能就要做一個檢討，同埋檢討嘅時候要按啲咩標準去睇係幾時適合做第二階段咧？ 其實咧，我哋認為唔可以成日都話係睇翻社會上有冇選擇先去做嘅。其實呢一件事咧，就睇到有時候你真係定立咗一個明確嘅目標出嚟，其實大家先會去跟。講翻第二階段，我哋一路都倡議係2025要做，同埋政府亦都唔應該坐喺度等一啲嘅替代品應該幾時嚟。其實可以再主動啲去做。剛才提過的我們進行個重用杯的系統啦，其實同不同現在都談了，我們那個 Apps 都會有進步的改進，因為其實要適合回我們本地的文化是怎樣。政府經常都有沒有錢啦，但是其實呢就是正正是垃圾收費啦，這個全民參與的活動啦，個個都想要省，即是怎樣才可以抌少一點省多一點。同埋呢，其實預計政府都有成18亿，近18亿的专款专项的收入的，我觉得政府可以多一点用这些钱去拨款发展一些重用餐具或者重用系统，怎样可以方便到市民，而不是每一次都好像只是说市民想办法，业界想办法，或者我们等一下大家有没有先，很多人不是等，而是你准备好，其实大家才会有选择。 好，多谢谭永林，跟你谈到这里先。谭永林就是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大家对于首阶段或者再之后要去禁一些胶餐具啊、餐盒啊这样的话，有什么想法呢？可以打来184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凌晨12:多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沿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康乐园时，怀疑失控撞向水马，

喂四月一号垃圾征费咁样，根本人都未准备，哦，跟住哦推迟四个月啦，八月一号啦，即系好似依家我哋见到大型嘅食肆又好，快餐店又好，根本都未准备好，你夹硬去推，咪即系拱啲人去死，即系调翻转嗱，好似我哋嘅谢子文个局长咁样，我都想去，我上次都讲咗，我都希望佢俾一个确实嘅答案我，你推嗰、那个嗰、那个垃圾征费嘅目的系乜嘢？徵費政府收入，其實你基本上你用嗰啲垃圾膠袋，原來唔係唔可以降解嘅，但係貴咧貴十倍，目的何在？要擾民，我其實政府要可以做嘅話咧，有承擔嘅，可以做多行多好多嘢，行多好多步，做多少少嘢，話去走訪曬所有食肆，大中小型食肆，喂話俾佢知嗱，你邊啲可以代替嗰啲交叉㗎咁樣之類。其實我相信咧，你提供到啲名單俾佢哋嘅話咧，或者個費用嘅話咧，嗱其實初咧就一定係貴嘅。日子耐咗之後嗰啲咧，生產商大量生產嗰陣時候咧，我相信同嗰啲交叉咧分別不大嘅。我都相信咧，逐步嚟，由今日開始去用幾年嘅時間，2005年到今日為止就差唔多20年冇寸進嘅，只係急就章。頭先我講過三個字。即係行埋到你喎，哦，謝子文哦，急即去推咯咁樣。跟住其實所有前線嘅嘢，佢有冇行過前線回收又好，食肆又好，佢有冇落過區問過人嗰個難度喺邊度咧？冇嘅，佢匿咗喺後邊啦，太老啦，謝子文，叫佢退休啦。收工啦，系咁多，唔该晒。 好多谢晒陈生嘅意见。陈生咧就即系都讲到话，好似一路以嚟咧，觉得做啲环保嘅政策咧，都系比较心急一啲。大家个觉得系咪咁样咧？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咧，就系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而咧头先即系阿陈生讲到话，即系帮一啲嘅业界系咪有一个嘅名单，可以边一啲咧系即系做紧一啲非塑胶嘅物料嘅啲餐具咧？咁其实政府嘅讲法咧就系话，其实环保署系有请。品質保證局咧設立一個嘅綠色餐具平台，嚟到咧去俾飲食業界啦、餐飲業界啦、供應商啦同埋市民去參考。話而家咧就列咗400项係非塑膠即棄餐具嘅產品資料嘅，咁啊亦都有一個嘅餐具租任同埋清潔服務嘅資訊，去鼓勵佢哋咧用一啲可重用嘅餐具。咁但係有冇一個嘅即公司名單咧？咁樣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42311嘅。我哋咧，不如都即刻同大家嚟睇下，講下另外一啲嘅話題啊。尋日立法會另外一個嘅質詢咧，就係有關於公營房屋方面嗰個嘅比例啊。咁啊，講咩比例呢？就係公屋同埋綠字居。俾呢個嘅資助房屋，譬如係居屋咁樣個比例嘅，咁而家個比例咧就係7:3嘅，即係你當啦，我哋簡單七間公屋嘅話咧，可能另外三間咧就係先係買得嘅居屋嚟嘅咁。咁啊，阿洪文咧，尋日嗰個嘅質詢咧就話覺得個比例咧應該要調整到去5:5啊，覺得比較合適一啲。點解佢會有咁樣嘅諗法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洪文講下呢個話題啦。早晨，洪文。 早晨啦，张小姐。 早晨，先问一下，寻日你嗰个嘅质询咧，即系觉得嗰个比例上面要有一个调整啊，嗰个具体谂法系点样啊？ 系，其实我一路觉得啊，我哋公屋轮候时间长，根本原因唔系供应不足，系我哋需求过度啊。香港唔缺公屋噶，香港缺嘅咧系公屋上面嘅房屋台阶。我想同你分享几个数据啊。其实今时今日香港有超过30%嘅家庭咧住喺公屋入边，呢、這个比例咧系全球最高噶。亚洲国家、日本、南韩、新加坡都系个位数。如果我哋系睇欧洲嘅福利国家，最高最高系20%英国，而我哋30%+啊。我哋嘅比例係足夠多，點解公屋輪候時間咁長呢？有幾個大原因。第一就係我哋公屋上面嗰個房屋台階斷咗嘅。我哋從2002年開始填建居屋，到2014年十幾年冇連即係連供應，跟住之後回覆建。其實你睇翻過去20年，我哋居屋供應只有30,000套左右啊，只有30,000套。咁嗰啲冇資格輪候公屋。要买唔起私楼嘅人去咗边呢？好多人系往下流，限制收入，甚至放弃工作嚟轮候公屋噶。我哋嘅公屋轮候册包停膨胀啊！今时今日公屋嘅轮候册咧，比起回归嘅时候翻咗2.5倍，当中咧有超过40%系非长者一人申请，系咩概念呢？系单身嘅， 单身的年轻人，平均年龄36岁，年龄中位数只要32岁，四成以上是大专、专上以上的学历。他们为什么是轮候公屋？因为公屋之外的选择没有了，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其实我们正有一个概念说，香港劏房问题很严重，那些恶劣劏房真是不人道啊。咁所有人喺参观劏房，第一个諗法就係快啲建公屋俾劏房户上楼。但係呢个观念係错误㗎。即係如果你睇返数据呢，住喺劏房入面嘅劏房户呢，超过一半係冇资格轮候公屋嘅，超过一半。当中最大嘅组别呢，就是夹心阶层，他们是20000以上的收入，他们是没有资格轮候公屋的，你建公屋帮不到他们啊。咁还有一些轮候还有一些劏房户就住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没有香港身份证的，包括一些双非啦，包括一些双层证来回的啦，甚至难民啊，等紧难民身份的。你唔通俾个公屋佢咩？即系呢一类人，如果你俾公屋佢，你会吸引好多人过嚟嘅。即系公屋解决唔到劏房问题啊。咁、我仲想讲个数据咧，其实房委会最近有一个新嘅调查，调查咗公屋居民入边有几多人系想往上流动。结果显示咧，有23%嘅公屋居民系想购买资助出租房屋，即是居屋的 23%。 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要85万套公屋，相当于是 19.5 万个公屋居民他想往上流动，但是供应严重不足，我们的每一年只有 1% 的公屋可以收回来，99%的公屋是不流转的。我们收回来的那 1% 呢，大部分人是因为过咗身啦，只有0.4%咧系可以买到资助出租房屋往上流动。其实如果我哋打通呢个往上流动嘅环节，我哋19万户居民想往上流动都能往上流动嘅话咧，一下子即系啲腾出19万公屋嚟，我哋完全唔需要再建新嘅。呢19万公屋多过未来10年我哋有建嘅总量，亦都多过我哋轮候查上嗰啲一般申请量，即刻可以打通晒成个环节。所以我觉得香港唔缺公屋，我哋缺嘅咧系公屋上面嘅房屋台阶。 我谂最尾呢一个部分咧，有兴趣咧再问多少少洪文。你头先讲嘅就话，即系而家嗰个嘅调查入边系比较多住紧公屋嘅人，佢其实有兴趣系去买资助房屋，咁但系咧就未有足够嘅供应咁样。咁而家即系政府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佢哋咧已经系一路喺度恢复紧嗰个居屋嘅嗰个出售啦。咁、那个数量上面亦都见到系比起几年前系多咗好多，譬如之前系可能大概3000套，而家就可能最新嗰期咧都去到9000啦，甚至个回应我见到就系咁样嘅。咁你又觉得，咦系咪都系一个即系见到有进步嘅位置喺度？咁嚟紧你其实个目标要几多先至为之足够咧？咁样个居屋啊，你讲紧 系啦，其实系远远不足够嘅。我头先讲过去20年，我哋嘅居屋落成量只要30000套啊，但系同一个时期公屋系20几万套，即系人系追住资源走噶嘛。当我哋嘅资源严重向公屋倾斜嘅时候，大家冇选择，只要跌落去往下劳动嚟等公屋。其实市民往上流嘅愿望系好足嘅。我头先讲公屋要23%系想置业，其实轮候公屋嘅市民啊，公屋轮候查上面嗰啲非长者一人家庭超过40%，其实佢系希望可以置业，可以买居屋。但系我哋嘅供应严重不足啊！我俾你几个数据，过去呢5年，我哋嘅5到10年，我哋嘅居屋超额人口系五十几倍，即系50个人报名去租居屋咧，得一个人操作，咁有几年系超过100倍嘅，呢个数好多人系反复一年不停去抽唔中，要就系排队，系反复中系抽唔中，呢一类人好容易就放弃咗，不如我唔好搵工，掉落嚟等公屋啦。呢、这个就系社会嘅现实，所以我建议把我哋嘅比例从7:3调到5:5。其实我唔系话即刻停止建公屋，但系当你俾多啲资源俾夹心阶层，佢先至见到希望。其实哪怕我哋就算今日就调整，都有7年、 甚至十年后才见到新的供应。而局长陈茂就答我有五年之后才考虑调整，即是说你要有新的供应呢有十年到十五年。对于这班年轻人来讲，特别是住在劏房里面那些夹心阶层，真 係 好辛苦咯。 嗯，阿基，你都講到啦，尋日個回應入邊咧，即係局長就話第二個五年期啊，即係去到2930至到3334嘅嗰個年度咧，因為公營房屋嗰個供應就會有一個嘅增加，所以就帶啲空間去考慮一下係咪去調整啦咁。嗱，你又覺得唔收貨太耐啦嘛？你覺得幾時去做會好啲啊？咁樣？ 其實咧，我反反覆覆講香港唔缺工喎。我哋政策嘅目標應該長遠嚟看。比较有远见的长远房屋目标应该是推动居民往上流动，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上楼，不是上楼，即不是 upward mobility， 只是 给透公屋他安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楼是要 KPI 的，而上楼是没有 KPI 的，政府现在就是不惜代价来满足 建公屋的 KPI 咯。我认为今时今日就一定要讨论呢个问题，点样样促进社会嘅阶层流动？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公屋建成要用五十年，至少五十年，个社会基层不断膨胀嘅，我哋嘅公屋嘅比例越嚟越大，而公屋上面冇台阶俾人往上流动嘅话咧，个社会会好沉重嘅一个斗金字塔嘅形状啊，基层。做大是未来很大的问题来的，所以我认为今时今日就有讨论了。 最后呢都想问，因为其实你讲开这个话，就是觉得政府有 KPI 这件事，昨天见到局长回应的时候他都是说见到就是还是那个轮候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现阶段的重点呢都是增加公屋的供应，等有需要的人尽快上楼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昨天听到的时候感觉怎样呢？ 是啦，即是政府依家就是不惜代价追 KPI 的思路。我相信这个公屋轮候查，如果上面没有台阶，公屋上面没有台阶，这个轮候查不会短的。当你大量的资源投到公屋入面，公屋轮候缩短到政府所讲的三年，你会有更多的人来轮候公屋的，因为你不轮候公屋你好辛苦啊。你可能自己置业的话你有凑首期啦，有凑居屋凑十几二十年都凑不中，跟住凑中之后你公路有几十年，咁你会吸引好多人来轮候公屋，因为公屋三年就可以上楼喎，同埋仲有好多选择喎，你仲可以有公屋轮候津贴啦，跟住你上咗公屋之后有买居屋，你有一个特别通道嘅，唔使资产审查，係啦。 好问啊，因为你頭先咧，即係講呢樣嘢時候咧，即係我都諗起啊。其實咧，除咗啊，真係一個資助房屋，因為咧政府話個供應係有受限制啊嘛。喺呢段時期，你覺得其實係咪有其他嘅方案咧？不如資助啲夾心階層佢哋去置業啊？呢啲方案又係咪一啲可行少少，都能夠做到你嗰個目標咧？ 我希望帶起個討論，就係點樣幫助夾心階層解決佢嘅住房問題。其實居屋只係其中一種，絕對唔係全部。我舉個例啦，所謂嘅 affordable housing， 即係可資助房屋，國外已經出現咗好多新嘅 model， 唔係個個年輕人都係想買屋嘅，佢唔想租房奴，佢寧願租屋都冇問題。譬如話國外有好多所謂嘅 co-living， 或者係私人建嘅，但係以一定折扣價租俾年輕人嘅住屋，係政府政策嘅支持下，好多國家都已經好流行。其實歐洲國家係青年人唔想置業嘅情況係好普遍，所以唔單單只係買居屋咁樣一個選擇。我諗啊，即係呢啲值得討論，係咪可以資助佢哋買置業咧？定係有其他方式咧？係值得討論。但係我嘅思路就係、是。我哋一定要俾一啲資源俾呢班唔想躺平等公屋，想靠自己往上走嘅夾心階層，特別係青年人。 咁整體嚟講，你點樣去評價尋日局長嗰個嘅回覆咧？個視野或者睇緊嘅即係未來啊，你覺得足唔足夠咧？ 唔足夠。我覺得我哋嘅長遠房屋策略係完全冇策略嘅。我哋嘅長遠房屋策略，我睇翻過去十年所有嘅長策攞出嚟睇一次。佢嘅思路係咩呢？就係、是、一個 demand driven， 即係需求驅動。 我见到几多人轮候公屋呢，我就见几多公屋去满足佢。我所谓嘅策略就係点样稳地嚟建公屋。但係佢冇諗过呢啲点解呢啲人会要会嚟排队等公屋呢，我满足所有呢啲公屋需求对社会嚟讲系咪最好嘅呢，公屋系咪应该有个上限呢，点样促进市民向上劳动呢，我哋嘅长远房屋策略喺呢啲问题上完全冇策略㗎。我希望即係社会多啲讨论点样促进市民向上劳动啊！我哋嘅理想嘅结构应该系一个中产为主体，而唔系要大批市民住喺公屋入边咯。啊，所以好开心可以嚟节目同你倾下呢个问题啊！ 好多谢晒浩文啊，都倾到呢度先啦。浩文咧，立法会议员啊，寻日就喺立法会上面咧提咗一个嘅质询，就希望咧就系将六字居以及系公屋嘅嗰个对居屋嘅嗰個資助房屋啦，或者叫做嗰個比例啊，由而家嘅7:3咧調整到去5:5嘅。佢一個最大講法咧，就係話希望咧係一啲輪候緊公屋嘅人士，佢哋都可以係向上流動，唔係淨係純粹等公屋，可以有機會咧係置業嘅。你哋又點睇咧？打嚟1872，使唔使同我哋分享下？點解旁邊咧揾嚟另一位嘉賓講呢個話題？有公屋聯會主席文宇明嘅，早晨啊，文宇明。早晨，早晨。先問下頭先咧，即係同阿洪文傾過，就話佢希望嗰個嘅公屋對居屋嗰個比例可以有一個調整啦。你又點睇啊？呢個講法？ 我唔同意啊，洪議員嗰個嘅講法。我哋覺得咧，即係嗰個嘅呢個比例喺目前呢個情況底下，仲係應該要維持一段比較時間，而係睇適時咧，就適當嘅時間嚟再檢討就。會比較好啲，其實我哋嘅輪候者都比較多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覺得咧，我就正希望佢係向上流嘅時候咧，我哋想將呢個7:3個比例堅持落去咧，相對會跌落嚟。 啊，系啊，聽到啊文宇明講緊就話唔同意啊洪文嘅講法，就希望維持翻呢個7:3嘅比例。不過啊，文宇明個電話咧可能有啲唔係好穩定啊，可能企定定睇下可唔可以好少少啊。咁我哋其實咧頭先你講就話而家見到個輪候冊上面啲人都比較多啊嘛。洪文頭先提出嘅講法就係話啊，做過一個調查都見到當中咧有部分嘅人啦，都差唔多1/4啦，係話23%都係希望係可以買樓嘅目標，其實唔係上公屋嘅。咁你覺得呢班人係咪？真的有存在啦，同埋如果是真的存在的话，应该怎样可以帮到他们呢？咁 嗱，呢个咧，我认为咁样，其实你话喺轮候公屋里面的人会不会有意欲买楼咧？呢、這个我哋本身冇一个嘅实质嘅数据喺度啦。但系问题，我就觉得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就当然佢排紧公屋嘅时间，佢亦都有自己嘅希望去买楼。但系问题，佢有冇实际嘅购买能力咧？诸如此类，我都要呢、這个只系真实嘅情况啊嘛。所以我会觉得嗰、那个目前嚟讲，我觉得系轮候者嘅时间咁长嘅时间，应该压缩佢，即系呢个争取佢缩短嗰、那个，我谂系当务之急，就唔系话其他嘅政策上去变动咯。 嗯，佢头先都讲另外一个即系见到嘅个情况咧，就系譬如系一见到有居屋开卖咧，嗰、那个嘅超卖嘅情况好高啊，咁可唔可以呢度都即系侧面反映到见到啊？其实大家对于居屋嘅嗰个需求，同埋其实如果即系你话呢几年咧，目前咧可能仲需要维持呢个比例，你觉得咩时候有冇需要放宽呢？ 嗱，我覺得咧，其實任何嘢都要係去到一定嘅時間都需要檢查嘅。咁咧，其實老實講，點解會對嗰個嘅綠字居也好，或者居屋啊嗰個認購率比較高咧？呢、這個肯定同嗰個市場價錢同埋我哋嘅居民嘅購買力會有關啦。咁老實就講，其實我哋住緊公屋嘅居民，如果佢買綠字居也好，買居屋也好咧，佢係同白表嘅有啲分別，其實就係鼓勵佢去流動啊嘛。咁我諗呢一個對整體房屋政策，我哋嘅我哋或者叫做基層居民向上流動嘅房屋契界咧，我諗呢個設置咧，我哋係比較支持咯。咁你話至於幾時至要檢討咧？咁其實係要睇，係當然係要睇嗰個社會經濟環，特別係大眾嘅收入環境嘅。變化啦、改善啦，或者嗰個房屋供應上面嗰個土地同埋房屋供應個比例上面數量上面有咩大嘅變動，嗰個時間係合適一啲咯。 好啊，文宇明啊，我哋一阵间咧九点钟之后咧，仲想同你倾下即系嗰个轮候册啊，嗰个人数嘅问题嘅。咁啊，文宇明咧就系公屋联会主席嚟嘅。一阵间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2024年3月14日，法案委员会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将审议修正案。环保署走访中小型食肆，约八成未为管制即弃塑胶餐具作准备。国泰2019年以来首次录得盈利，恢复派息，客运航班回复至疫情前七成。美国众议院以大比数通过剥离 TikTok 法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九点搭三翻翻嚟千禧年代，先提提大家今日上昼由八点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啱啱咧，喺九点之前就同紧啦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啊倾到咧，阿洪文寻日喺立法会嘅一个质询啊，咁佢就话希望咧将公屋同绿自居比呢个居屋嘅嗰个比例咧，由而家7:3咧就变做5:5啊！咁啊，头先文裕明就话到咧，现阶段啊，希望继续维持翻呢个7:3啦，因为始终咧喺嗰个嘅公屋轮候册上面咧，都依然系有唔少人喺度嘅。咁啊，头先阿洪文嘅讲法就话，由而家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系处于一个即系希望去回应公屋嗰个嘅轮候嘅嗰个嘅轮候册嘅啲人嘅需求咧，所以咧令到嗰张名单就越嚟越长，系咪咁嘅咧？我哋继续找翻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倾下呢个话题啊！早晨啊，文裕明。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早晨。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啊，就系如果真系话要去调整嗰个嘅公屋比居屋嘅个比例嘅话咧，都要睇翻个成个状况啊，可能个经济环境系点样啊，先至再睇。其实你觉得譬如公屋轮候册嗰度系咪譬如有啲人数嘅回落呢啲，即系回落到去等而家就5.8年啦，咁啊，如果话等得短啲时间嘅，系咪都系一个嘅指标嚟到去再考虑检讨嗰个比例咧？ 其實我個人認為咧，即係人數回落咧，係因為有啲新落成嘅出租公屋啦，令到佢哋上樓咧係造成一個暫短嘅現象。咁啊，當然佢回落比唔回落會好嘅，但係唔能夠成為一個決定性嘅一個因素，仲要觀察一段時間。咁你畢竟咧，我哋而家我哋嘅輪候時間都係上到去5.8年咧，呢個咧。又说明咗我哋嗰个出租公屋嘅供应，因为喺呢个时期里面佢系会短缺嘅，咁佢上升咧亦都系一个系可预料嘅现象，咁所以呢个我谂唔可以就由一个轮候人数嘅稍微下调咧，就作为一个根据咯。 嗯，头先阿洪文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大家宁愿等公屋，就可能就唔要即系升职啦，或者咧就系啲后生嘅单身嘅都一嚟就已经排公屋啦。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现象？ 嗱，其实咧过去我哋都有阻民系呢个现象，宁愿去因为要保持个輪候公屋資格啊，就係甚至乎係照顧主唔好加薪住啊，呢個個案個別嘅個案係有嘅。咁你但係問題就係成個社會嘅氛圍就係咧，我會覺得基本上因為你冇公屋嘅輪候機會，亦都完全係買唔到樓噶啦。基本上係買唔到，因為你實質工資嘅增長冇啦，你個樓價狂飆啦，咁你根本完全脱離咗個。我哋有一啲居民嘅購買實際嘅情況咧，所以會出現呢個現象。呢個係一個有呢個現象，我哋要不得承認。但係事實上，因為係我哋仲要宏觀翻社會上面嗰、那個房屋供應或者房屋價格啊，令到我哋基層市民冇得根本唔夠去幻想去買，所以佢買，所以佢揾一個叫心理保障咧，潛在保障咧就揾呢個咁嘅。做法咯， 除了睇下洪文咧講緊嘅呢一個狀況之外咧，其實最近咧講起高屋咧，都有關於譬如講嗰啲申報問題啊，特別咧就係嗰啲出入喺屋邨嘅車輛咧，就都有啲報章就報道話，真係拍咗唔少豪華座駕喺度喎。咁即係譬如真係要做個資產申報啊，其實而家嗰個嘅上報機制係點樣嘅咧？要報即係譬如或者喺審嘅時候又嚴唔嚴啦？ 其實咧資產申報就不都有嘅，包括佢哋嘅汽車啊呢類啦。咁如果佢係生財工具嗰、那個咧，基本上都唔會中招嘅。咁你但係問題係呢個豪，即係你嘅最近新聞咧，新聞即係嗰啲傳媒嘅報道咧，都好發現一啲嘅豪車啦。咁出現咧一個咧，如果佢係月租嘅話咧，其實就基本上佢申請嗰陣時已經係出，即係已經顯示咗佢。嗰、那個居民係有呢一架擁有呢個咁豪華嘅車嘅時間咧，佢嘅資產基本上已經係超值嘅啦。即係已經係爆表㗎啦。咁呢個我諗喺個執法上面係應該可以做得到係制止咯。因為老實講，如果我哋出租公屋係主要係供應俾我哋呢啲基層市民嘅時候，你唔合乎嗰個資格，就應該離隊。我哋係主張，如果佢個資產值，即係嗰個居民嘅資產值係超出嘅時間，即係要遷出，但係喺執法上面係要加緊一啲咯。 好啊，多謝曬文宇明啊，傾到呢度先啦。文宇明咧就係公屋聯會主席嚟嘅，咁啊，而家時間咧嚟到9:04啦，同大家講另一個話題，講下咧輔助生育服務啊。咁啊，見到政府咧就交咗個文件上去立法會嘅衞生事務委員會啦，聽日會討論咧就係輔助生育服務税項扣除嘅立法建議。咁入邊咧即係最主要啊，就係講緊咧建議咧就係設立一個輔助生育服務税項扣除，每個課稅年度咧扣税嘅上限咧就係10萬元，呢個咧就係就算係一對夫婦啊，兩個人加埋如果合拼係去報税嘅話咧，都係10萬元嘅啫咁啊。咁其實而家喺香港做呢啲嘅輔助生育服務嘅嗰個狀況係點樣嘅咧？公營係點咧？私營個價格係點咧？10萬元扣税可唔可以吸引到大家即係有一個意欲係再去生小朋友用呢啲服務咧嚇？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揾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林傾呢個話題啦。早晨，林林。 hello， 大家早晨。 早晨，寻日见到嗰、那个出咗个税额啦，呢度10萬元啦，因为之前喺施政报告都提过话要有一个咁样嘅扣税噶啦，咁啊出咗10萬之后，你觉得吸唔吸引啊？ 其实系吸引嘅，因为本身嗰、那个10萬唔系一条细数啦，咁如果系扣税嗰度系扣得到，亦都可以用得到嘅话咧，绝对系对本身系有生育意愿嘅 couple 生，或者系本身有少少困难咧，其实系有好大帮助。 但认真嚟讲，即系其实系有几大嘅吸引嘅程度，系咪真系会多人用咧？嗱，扣税扣10萬，就算交紧最高税率17%嗰啲17%嗰啲嘅话，其实都系讲紧17000嘅啫。但我见譬如你自己嘅经验，好似都用20多萬啦，即系呢个比例上好似听落去都系实际个帮助，系咪听落少咗少少咧？ 好难咧，你应该咁样讲，我就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做 IVF 嘅情况就唔平啦，我自己嘅经验就我自己就27萬啦，咁当然有啲朋友平啲，有啲朋友可能再贵啲，其实都几睇你自己个人个身体状况，定系究竟系乜嘢情况之下要令到去要去做一啲相关嘅疗程嘅，咁所以我好难，即系好当然好多人问啊10萬元够唔够，如果讲够唔够就一定系唔够嘅，咁但系讲紧 cover 晒，我又觉得冇必要政府完全0元咁样，要你自己零付出地帮你全部 cover 晒成条数。咁我谂成个意愿啦，当时大家我相信大家睇先前报告，净系集中睇嗰20000元大利是啦。咁其实呢一个举措咧，我觉得最主要就系即系 send 到个 message 俾大家，就话喂，其实政府真系希望支援到令到大家个生育意欲系可以再强啲。咁包括除咗呢方面，其实佢托儿嗰方面都有其他一啲相应嘅一啲措施去做啦。咁但系如果整體睇成個關於叫做希望鼓勵大家生仔嘅狀況啦，始終我哋面臨個問題就係現實狀況嚟睇咧，香港嘅女性都係普遍遲婚嘅。我哋講緊個結婚嘅嗰個中位數係講緊32.幾啊嘛，咁32.幾先至去做，先至再去生小朋友，其實本身已經係高齡產婦。咁 當然政府我當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我都有問過特首話啊，我哋希望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儲卵嗰方面嘅服務咧？唔係話真係要做生已經結咗婚嘅情況之下，係咪都可以前期做一啲功夫咧？咁當時政府嘅回應就係話啊，希望有仔趁暖生啦。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香港嘅女性都係比較即係自主性強啲，亦都希望自己喺佢哋嘅工作上有一番成就啦。咁好難叫人哋有仔趁暖生，即係廿幾歲我自己就係生仔。咁係實現實狀況，香港唔係一個咁樣嘅社會啦。咁所以咧，而家我諗最重政府都應該同時間檢討，就係話。處理香港而家法例上十年內你一定要用咗佢，咁亦都係你一定要結咗婚先可以用。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好難令到香港嘅女性喺呢一方面有相當比較安全嘅一啲支援咯。 係，因為其實頭先你講緊呢樣嘢咧，就係都喺嗰個文件入邊有講嘅，就話啊邊啲納税人咧係可以用到呢十萬蚊嘅扣税咧，就係不育夫婦啦，或者有特定醫療需要去接受生殖科技程序嘅夫婦，或者第二個咧就係因為接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外科手術或者其他醫學治療咧，可能導致失去咧喪失生育能力嘅癌症或者任何其他嘅病人嘅。咁而頭先即係你講緊嗰樣嘢話啊，其實係需要即係想可能。年紀大翻少少先生，因為可能有啲事業需要咧。我見之前局長啊盧寵茂咧，直情講過話，即係覺得市民對於啲輔助生育工具啊有錯誤觀念添嘅，即係覺得譬如呢啲年紀大少少再生雪卵冇問題，佢覺得都唔係幾啱嘅喎。即係其實事實上可唔可以講下個實況？你了解到係點樣啊？ 其實。我都聽到局長咁樣講，咁我作為女性，我好唔同意咯。嗱，好簡單，香港我讀得大學嚟，我畢業，我幾多歲啊？如果我係咪真係一畢業就係生仔啊？有幾多個人係一出到嚟就係醫生夫婦啊？係咪先？我哋亦做政策嚟講，一定係以大多數嘅實況嘅市民嘅需要嚟去設計我哋嘅政策嘅，就唔應該以最理想嘅狀態嚟去設計政策嘅。咁所以我頭先講點解會 call 啲數字、結婚年齡各方面嘅狀況，就係話我哋香港嘅現行嘅社會狀況係女性，亦都希望喺事業上面有一番成就。我讀得大學嚟，我翻得工嚟，我點都三十幾歲啦，係咪？呢個係呢個現實狀況。而我唔係話趕住十零歲就即刻走去。去結婚咁樣走去生仔，咁生咗幾個，咁亦都係一個社會狀況。如果咁樣嘅話，佢完全冇成就，全部依賴曬佢個丈夫，咁佢係咪完全有啲咩問題就要就俾阿宣局去處理呢？咁對社會嚟講都係一個 burden 嚟嘅喎。我哋現實啲嚟去睇呢個狀況，香港嘅女性有咁樣嘅自主性，有咁嘅經濟能力，我哋應該點樣去設計一啲？政策是令到大家都安心去做呢件事，好多女性唔係唔想生，我哋見到好多數字廿幾歲，佢未諗到咁遠，因為佢仲諗緊佢事業，諗緊佢嘅學業係咪好多東西係咁樣，去到三十零歲想生啦，哦。好似有少少遲，因為始終嗰個生育年齡講緊三十五歲之後已經係高齡產婦。咁我哋個現實狀況係咁，我哋個設計方面應該係就翻我哋嘅現實狀況嚟去做咯。 不過林林，我哋見到嗰個嘅文件入邊就即係而家都依然係話鼓勵夫婦喺最佳嘅育齡期同埋早生育啦。咁啊，依然咧，譬如頭先講雪卵嗰啲係冇包喺今次呢一個嘅文件入邊嘅，嚟緊點跟進啊？咁？ 我希望繼續繼續檢討啦，政府我都同佢講話，你三年後檢討睇翻個數字。咁當然我希望今年龍年因為多啲人可能計劃今年生仔啦。咁但係之後嘅話，三年後檢討係咪可以同時間檢討咧？好似我頭先咁講，十年儲卵期你加到去三十年，其實唔係太大問題。咁呢一度你就算你政府唔俾錢我 ，at least 我自己可以鬆動啲，我可以規劃好我自己嘅情況。咁政府亦都唔需要出錢嘅，咁點解唔可以扭鬆佢咧？我哋講緊海外嘅情有啲。是无限期可以说添，咁而家个情况就系，如果我当我廿岁好有计划地，亦都有金钱去做呢件事，储咗个卵，但我三十岁前我就要揾个老公同我一齐去用嗰个卵，如果唔系，我直情要将我个卵子移去第二个国家去用，咁似乎就唔系咁方便到，或者系似乎都唔系咁支援到呢一件事咯。 最后咧，都想问一下，其实喺嗰个公营嘅嗰个辅助生育嘅技术方面咧，而家譬如见啦。话系接受一个嘅生育评估，嗱经转介啦吓，个平均个轮候时间咧就系七个半月去到十二个月嘅，咁你又点睇？其实嗰个嘅轮候需要嘅时间，同埋即系公营服务方面可以提供到嘅嘢。 公營服務始終是有個限制啦，時間亦都是啦。其實如果你去到相信 couple 好少話一次第一次就已經去揀去做 IVF， 一定係有啲問題，可能試咗幾年，咁就真係同時間競賽啦。咁我哋都有講過呢一方面咧，希望條隊咧一定係可以短啲啦，因為始終我冇咗幾個月就冇咗幾個月噶啦。我當時自己去即係試咗三次 fail 咗之後，我去問 IVF 嘅醫生，佢當時直情我俾醫生鬧，佢話你點解咁遲先嚟睇啊？你咁嘅情況，你成四廿歲噶啦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性係真係嗰幾年嘅啫，所以呢一度咧，如果我哋可以即係當然，我亦都知道政府而家財政狀況比較係困難啲，好難話一次過叫政府俾咁多嘅支援啦。但係有好多政策扭得鬆嘅，希望可以盡早扭鬆或者盡早去檢討啦。咁如果第時經濟狀況可以好啲嘅話，呢一度係咪可以改善到啦？我相信而家喺做緊政策嘅檢視之間咧，係可以前期做一啲功夫。 好啊，多謝曬你，林林，傾到呢度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牵头成立的共享基金会，将派出60名内地和香港的医护和工作人员，下月起分批到5个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展开免费白内障手术项目。大部分人日前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总会接受应急救护培训课程。身兼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的梁振英说，海外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患者在手术前中后出现突发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在人员起行前接受应急救护培训，巩固和加强急救知识和技术是十分必要。他又說至今已經派出18批次共130多人次醫療隊完成過萬宗復明手術，未來要招募不同專業的人才加入，包括科學和翻譯人員。中國今日起對瑞士、愛爾蘭、匈牙利、奧地利、比利時和盧森堡持普通護照人士施行免簽政策。根據相關安排，今日起至11月30日期間，上述6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來華經商、旅遊觀光、探親訪友和過境不超過15日，可以免簽入境。央視報導，今次是繼今月1日中泰互免簽證協定正式生效後，中國免簽朋友圈再次擴容。截至3月初，中國已經和157個國家締結涵蓋不同護照的互免簽證協定，和44個國家達成簡化簽證手續協定或者安排。以軍星期三空襲加沙南部拉法市一個聯合國糧食分發中心，擊敗一名哈馬斯指揮官。以軍說這名叫哈斯納的指揮官負責向哈馬斯提供有關以軍陣地的情報，並參與控制人道主義援助，並將物資分發給哈馬斯恐怖分子。加沙衛生部門指空襲造成5人死亡，又指哈斯納是警員負責設施的保安。哈馬斯譴責以軍的空襲擾亂分發物資。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說，一名工作人員死於空襲，另外有22人受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再次指責近東救濟工程處與哈馬斯有聯繫，表明會在不損害援助分發的情況下，讓其他機構取代近東救濟工程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国泰2019年以来首次录得盈利恢复派息，客运航班回复至疫情前七成。美国众议院以大比数通过摩尼 TikTok 法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咧，千禧年代嘅時間咧，繼續咧就同大家去睇下咧唔同嘅時事。昨日咧喺立法會嗰度咧有另外一條嘅質詢嘅，咁咧就係講到提升工地職業安全健康嘅措施，咁就由阿郭偉強提出啦，同埋阿梁子榮咧就代問嘅咁。咁啊，其實咧入邊主要即係講到咧就係而家咧喺一啲嘅譬如工人方面啦，有部分嘅承建商咧就自己有推行一啲嘅工人記分制嘅，咁啊嚟緊咧，即係如果佢哋違反咗，佢哋如果違反咗地盤嘅安全規則咧，就會被扣分啊！啲工友咁累積到扣分嘅上限咧，有機會被要求停工嘅添咁樣。咁啊嚟緊咧，即係因為建造業議會啊，之前都有消息講咧，就話今年上半年會統一有關嘅記分制咧，推行一個安全表現計劃。咁啊，究竟啊點做咧？咁咁同埋咧，佢都喺條質詢入邊咧，特別就關注到啦，就係嗰啲承建商咧，如果他们是违规的话，那会不会引入一个扣分制呢？那个实际的想法是怎样的呢？请来呢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梁子榮讲这个话题。早晨，梁子榮。 早晨，张凤平。 早晨，我想先问一下那个承建商的扣分制那里，其实那个想法是怎样，还有昨天政府的回复又怎样呢？ 现时呢政府对于公务工程呢都有一套的扣分制度的。这个扣分制度最主要呢就是用於在競投這些投標工程的時候呢就會是引入那個評分標準啦。那如果是屢次犯規或者不能夠達到那個工地安全呢，那就會影響到它未來呢去競投那個的公務工程。那未來的發展呢都需要是這些的承辦商呢引入一個的扣分制，即是說如果他們工地上面是多次發生這些這樣的工地一些的意外啊，甚至乎有一些的死亡個案的話呢，那應該再在個記分制當中呢再引入多些不同的制度啦，例如就是每每是有一些我們叫定額罰款的制度呢，而提升那個的阻嚇力，增加呢這些的承辦商呢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在那個的工地安全，做多啲預防措施咧，我哋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考慮多啲。 但係如果講罰款嘅話咧，其實之前就已經即係修訂咗法例。其實嗰、那個即係如果係牽涉到呢啲嘅職安健嘅條例咧，其實就係、是通過咗啦。咁如果係一啲嚴重違規嘅話，那個罰款其實已經係去到罰款1,000,000，同埋最高嘅刑罰咧係監禁2年嘅喎。即係呢啲其實又係咪本身已經達到剛才你講緊啊，話有一個阻嚇性，同埋如果真係發生咗一啲比較嚴重嘅事故嘅話，其實都有相關嘅機制喺度啦，已經算。 上次我哋通過嗰個嘅法例修訂咧，最主要係針對出現咗呢啲嘅工業意外，甚至係工業一啲嘅死亡個案嘅時候咧、政府係為住嗰個嘅意外咧係做檢控咧，呢、這個去到法庭嗰個嘅層次咧先做到嘅。我哋希望就係喺未發生意外啊，未發生啲死亡個案嘅時候，如果係勞工處係一啲嘅定期巡查啦，甚至乎一啲嘅突擊巡查，如果揾到一啲係違規嘅情況嘅話，如果呢個層面已經係及早介入去，而有一啲嘅罰款嘅安排啊，再加埋扣分嘅安排咧，呢、這個我相信係會大大提升到而家工地嗰個嘅安全健康嘅。 你覺得其實係邊一類型嘅項目可能特別需要係納入去頭先你講緊呢個罰款同埋扣分嘅嗰個制度入邊啊？咁 最主要係涉及一啲可能係一啲高空嘅工作啦，有啲可能係涉及到佢要去到呢個樓宇外邊外牆嘅工作，要使用一啲嘅安全帶係固呢啲嘅工程咧，我相信喺呢方面應該係首先引入呢個情況。就可以大大咧保障到我哋工友安全啦，亦都可以真係提醒到而家嘅承辦商咧，喺一啲真係涉及到真係高風險啊、危險性較高嗰啲嘅項目咧，可以係先引入呢啲嘅機制咧。咁我相信係可以係 大大減低呢啲嘅工業意外同埋傷亡嘅情況嘅。 嗯，但有時聽翻咧，譬如承建商啊、發展商佢哋嗰個嘅承建商佢哋嗰個講法咧，就話喺地盤入邊咧，好多時咧遇上佢哋個困難咧，就係、是、可能都有提醒工友，但係工友咧好多時有自己嘅經驗啦，咁又懷抱住一個嘅僥倖心態，所以咧即係意外就係因為一時不慎就發生咗啦咁樣。咁啊呢一度其實有冇需要即係大家點樣互相配合咧咁？ 所以我哋唔係淨係針對承辦商嘅，其實我哋一直都覺得無論係承辦商啦，亦或係工友一啲嘅作業工人咧，其實大家都有個責任，點樣去提升佢哋嘅安全知識啊、意識啊，甚至乎喺開工嘅時候係咪應該再加強一啲可能係在開工之前做一啲嘅檢查巡查嘅工作，去確保咧佢哋係作業嘅時候嘅安全啦。咁所以我哋除咗話承辦商佢哋係可以係引入呢個扣分制咧，咁建造業議會亦都係有個提議，就係喺工人層面咧都係引入呢個嘅扣分制。如果有啲工人喺佢哋作業嘅時候，可能係例如要出去外場外邊做一啲嘅高空工作，而佢冇係攬安全帶呢啲咧，咁可以扣分啦。有啲嘅情況可能就係佢哋為咗貪方便，有時又唔戴安全帽啊呢啲嘅情況都扣分啦。咁我相信咁樣嘅話咧，無論承辦商嘅層面咧，工友工人嘅層面，我哋都引入多啲唔同嘅制度咧，我相信有效地去阻止或者防止到呢啲工業意外再次發生。 嗯，不過有個制度其實點樣去做咗監察呢都係一個問題。事實都話呢，即係譬如就算勞工處去做一啲突擊嘅巡查呢，可能都未必真係見到地盤入面嘅真相，因為喺門口佢哋已經有好多嘅手續要做啦，跟住先至入到去呢，其實已經睇唔到啲乜嘢㗎啦。咁你哋對於呢啲有冇啲咩建議呢？咁 現時呢工地採取嗰個嘅工作都係被動式，即係勞工處係好被動嘅，都是要靠勞工處，可能佢再加密啲佢哋嘅巡查嘅次數啊、密度啊，甚至乎其實喺未來唔應該用一個被動式去揾資料啦，其實應該係將成個模式咧，係承辦商因為佢有聘請到呢啲嘅地盤嘅安全主任，係咪每一天佢哋都可以將收集到一啲嘅數據啊、巡查個情況啊，再運用我哋一啲嘅智慧嘅裝置，係即時傳送到一個平台，讓到即係政府部門可以係進行一啲嘅監察啊，發現到一啲嘅數字或者指標係唔理想嘅時候，咁就可以主動再出擊落去地盤嗰度巡查。我相信勞工處應該係再探討一下一啲新嘅方法，點樣可以係真係對於嗰個工地嘅情況更加了解，咁我相信係可以有助於係防止未來嗰個意外咧係再發生嗰個次數咁高嘅。 好啊，多謝曬你，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啦。梁子榮咧就民建聯嘅佢唔係民建聯啊，佢工聯會嘅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嚟嘅。咁頭先講到咧，即係工地嘅安全咧，正正喺星期二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地盤嘅跌玻璃嘅意外啊，咁啊，咁咧就係喺正係改建做酒店嘅尖沙咀海源之家咧，嗰個嘅海源之家舊址嘅重建地盤咧，星期二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天降玻璃啊，有三個人受傷，當中咧仲包括係兩個嘅遊客添。地盤有一個嘅負責人咧，就已經係因為涉嫌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被捕啦。咁其實咧就見翻承建商咧，佢哋個回覆咧就話喺嗰個工程做緊嘅期間咧，有一件幕墙玻璃的组件在吊运的过程当中爆裂，有人受伤并且已经是送院的，因为现在涉事地盘已经是停止吊运工作了。其实为什么会在那个吊运过程当中会有玻璃从天而降的呢？那个情况是有什么的可能性呢？我们电话旁边找来建造业总工会安全顾问李光星去谈的。早晨李光星。 早晨，主持人。 早晨啊，可唔可以即系有冇得估计下噶？通常你见到呢个嘅状况，有机会系咩成因啊？ 常見有兩大成因，如果爆玻璃，第一種咧就係、是我哋講嘅叫埋落啦，係咪？即係吊運之前，我哋要綁實佢噶嘛。喺呢個過程裏面做得唔係咁穩陣啦。嗱，通常吊玻璃就兩大方法嘅，第一種就係、是用個吸管，咁啊吸實佢，跟住吊佢上去啦。咁第二種咧就係、是、呢個因為第一種你用吸管係吊一件嘅啫，如果你係一箱即係、就是、一碼咁樣上嘅時候咧，佢本身可能有個木箱嘅，咁我哋就揾兩條帆布帶啊，咁左右兩邊即係、就是、人字形咧，我哋叫人字落，咁啊吊佢上去啦。咁第二種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咧，就係、是、喺個玻璃吊運期間佢撞到嘢，係咪？譬如佢大風。一吹咁啊，砰一声撞埋去啲棚架或者墙身啊，唔知撞到啲咩啦。咁系玻璃咪有机会碎咯。呢两种咧就最常见，即系掉到半空解体嘅其中一个原因啦。 多唔多发生呢一类型嘅意外嘅咧？ 其实就掉玻璃散咧就少啲嘅。啊，咁啊，但有日子咧，因為而家我哋啲玻璃幕牆咧，用一啲叫強化片嘅物體嘅，即係玻璃，同普通玻璃唔同，普通玻璃一撞咧，佢就會裂開，好似將刀咁劈落嚟嘅。咁現代而家嗰啲玻璃幕牆，通常一撞就會碎曬啦，即係汽車啲擋風玻璃咁咧，咁就一粒粒。咁啊，跟住好似天降雪花咁啦，系咪？咁啊，叮叮棒啦，咁啊会有机会介伤嘅，咁但系介伤嘅程度就远远低过普通玻璃啦。咁佢爆嘅时候其实就唔多嘅，即系除非佢撞到嘢啦。咁你大风嘅日子就呢啲事故嘅数字就有机会上升啦。 因为我听到风呢样嘢，好似喺个吊运嘅过程当中都几重要喎。如果佢譬如撞到嘢，譬如有风吹到佢话，咁可能就会发生啦。咁其实系咪有一啲相关嘅指引？譬如要去即系睇下嗰排要去监察咗，系咪大风先至再吊嘢，定系点样噶呢度？ 嗱，其实咧我哋都讲啦，喺强风底下咧，即系咩叫强风咧？一般咧，我哋就话六级风啦，即系每一秒嘅风速大概系10.8啦，或者以上啦吓，低过佢我哋就叫五级风啦。咁咧就所有吊运工序咧就应该停止噶啦，因为真系都好危险嘅。咁啊，尤其吊玻璃咧，因为块玻璃咧佢个受风面啊好大啊，好似只纸鹞咁噶嘛。你一吹佢咧，佢真係可以飛到好遠好遠啊！佢真係唔受控制嘅，同埋好似喺呢啲地盤咧，佢吊得高，你冇辦法揾條尾繩去立實佢噶。你20几30楼啊，你嗰條繩你拉到上去都冇力啦。即係佢發生事故，俾風吹佢撞埋，個機會就會好大嘅。 嗯，咁點樣測到個風咧？如果係咁，即係咪事前要知道？ 系噶，嗱，其实每次吊运之前，系咪即系一定要揾人啦？喺现场咧就度咗风速先啦。即系当个风速过大嘅时候，咪唔可以吊咯。咁但系而家香港面对紧一个比较大嘅困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嗰啲即系所谓即系卖马嘅人啊，即系起重工咯，我哋叫做。咁咧就冇需要任何特别嘅训练嘅，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卖得去嘅。咁呢个系一个漏洞嚟嘅，因为佢未必知现场嘅环境啊嘛，佢就谂住我马十买嘢咪吊得咯。咁如果现场风大嘅话咧，就会有危险咯。好似今次咁，你整亲几个人，好彩嘅啫。如果佢嗰马嘢一散咗，佢唔系喺半空散，佢。立佢唔稳，成块玻璃拍落嚟，下边嘅人兜头拍落，好似拍姜咁，个后果系会好严重。咁所以我哋系应该要政府系咪要谂，即系呢类咁嘅起重工，系咪好似物柜场地啲工人咁，要受过一个劳工处长认可嘅训练，经过考核合格先可以做咧？咁 嗱呢度其实我都想睇下，其实牵涉几多种类嘅，即系譬如要做一个咁嘅吊运玻璃去到咁高嘅楼层嘅话，其实牵涉咗几多种类嘅工人喺呢一度嘅咧？咁佢哋各自系譬如原来卖马工人系冇受训练，咁其他嗰啲又点样嘅？你有冇人知道？譬如话提醒一下啊，你真系要去度咗风速先，咁任何呢？咁样嘅人系负责嘅，其实我唔系好知道现场嘅状况，可唔可以讲下？ 因为咧，而家法例咧就冇规定嘅，咁冇法例规定咧，咁于是乎咧就各施各法啦，唔同嘅公司咧就唔同嘅做法嘅，咁 一般情況底下，如果一啲做得比較好嘅公司比較嚴謹啲咧，咁咧佢就現場咧就會有人咧揸個風速計就會度一度啦。即係你個風速計，因為唔係淨係度地下噶嘛，尤其你越高佢個風就越大。咁一般咧就會企喺啲高位度啦，度一度個風速啦，喂會唔會超咧？係咪咁啊？陣風有陣時就度唔到嘅。咁啊，但平均風速咧，我哋若我會知噶嘛。咁我譬如今次個天秤咁啊，舉例咁啊，天秤吊上去，咁啊，秤手咧喺上面咧，其實你哋可以把天秤上裝個風速計噶嘛。咁佢咪知道現場究竟個風速有幾大咯？當某個風即係當個風速大過某一個數值嘅時候，咁啊，大家就考慮喂，不如唔好做住啦，等一等先啦，因為真係好危險。咁但係法例就冇規定嘅。 哦，所以其实你又觉得，譬如呢一度，除咗系要去做训练之外，其实法例上面有需唔需要配合咧？咁 嗱，其实系要嘅，因为你喺国内咧，或者喺第啲国家咧，呢啲我哋叫起重工嘅工友咧，其实特种作业嚟嘅，佢要经过一个认可嘅训练、认可嘅考试先做到。现时咧，由 CIC 咧就有类似嘅训练嘅。咁但係嗰個咧就只係一啲譬如合約公營地盤啊，有合約就規定咧嗰啲賣馬嘅人啊，你起重工就要受訓啦，咁係咪？不過而家咧就排期就排半年都未必排得到，即係嗰個供應嘅量係好細，個課程係即係唔滿足唔到市場嘅需求。 嗯哼，头先讲到即系CIC 啦，建造业议会啦，即系有一个相关嘅一啲课程喺度啦。咁但系除咗系即系教之外，其实譬如喺嗰个嘅检，即系嗰个嘅现场去做一个嘅监督啊，或者有冇一啲嘅守则啊俾佢哋啊？其实而家呢方面又做成点样嘅咧？ 嗱，勞工處咧就出咗兩本調運守則嘅，一本就係講啲即係我哋叫 mobile crane 咧，一種就係即係而家塔式，即係所謂天秤啦，係咪？一個流動射重機，一個就係天秤啦。咁就裏面都有篇幅咧，就講到相關嘅工作程序嘅。咁但係好現實嘅，埋馬個師傅如果佢未受過訓練，現場嘅人冇受過呢方面嘅訓練，我就真係好懷疑佢哋有冇曾經試過，係咪拎本手冊嚟望下咧？咁如果佢望完之後咧，佢跟住上面工作手冊嘅內容，基本上係 O K 嘅喎。咁但係最大劑嘅就係、你寫曬出嚟啦，不過現場唔知，或者佢知佢冇人跟，咁其實就形同虛設嘅喎。呢個亦都係香港喺嗰個建築業事故多嘅主要原因咯。 但係冇現場係有個安全監督要去即係、就是、做翻呢啲嘢，要求大家做翻咁樣嘅咩？ 你理論上係有啊，但係你冇要求嘛，法例冇要求啊嘛。當佢冇要求嘅走咧，咁係人都埋得去咯。 理解啦。同埋仲有一樣，因為今次咧跌咗落嚟之後係傷到途人啊，咁其實咧有冇附近需唔需要清場啊，或者要有啲監工可能要即係趕大家去啲其他位置啊咁樣？仲有30秒左右。 咁其實一定要啦，因為喺安全嗰個程序裏面就係吊運嘅現場必須圍封啊嘛。咁如果你圍封咗，而佢有足夠嘅距離嘅話咧，咪唔會出事咯。 好，但其實個距離要幾多咧？而家咁樣係咪一合理？ 佢掟落嚟，即係見佢掟落嚟嗰個位置，佢淺射出嚟，彈到嘅位置起碼要距離3米以外。 OK， 理解，好多谢晒李光先。李光升咧就系建造业总工会嘅安全顾问嚟嘅。讲到咧星期二喺尖沙咀嘅一单工业意外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吊运紧嘅玻璃咧，怀疑被强风吹动啊冚到向外嘅一啲钢。鋼外牆嘅鋼嘅支架，所以咧就係、是、跌咗落地下，並且咧就係、是、傷及途人嘅。今日咧千禧年代時間到呢度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再現嶺南係香港學者羅樂賢博士所寫嘅書，係一本有關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專書。非物質文化遺產睇落係指一啲歷史悠久嘅文化活動，但係實際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個概念係非常近代嘅產物。呢本書入面就非常有系統咁樣闡釋咗呢個概念嘅各種內容。 當我哋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時候，實際上唔單單同歷史文化有關，同時亦都同社會社區、產業乃至政府政策緊密相關。所以一樣事物究竟係咪遺產或者文化遺產？ 并非学者在象牙塔之中通过研究就能够决定，而是需要通过同社区各种持份者持续的沟通，再加上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观察，才能够最终确定。如兰节、舞火龙、黄飞鸿电影、太平清照、观音像、地水南音，初看似乎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往往都是已经存在在我们身边很久，但是我们没有认真留意的事物。其实文化本来就是平常事，但要真正研究这些普通事物所需的功夫就非同小可。 因此在一本书里面，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涉及旅游业或者是流行文化，一般来说并不属于历史专业的范畴，这样就更加需要新一代的学者拥有跨学科的技能，才能够应对这种新型的题目。他们不单止要有历史文化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对产业流行有一定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作者在本书切入的视角可以说是人文学科如何应用于社会实践的一个尝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现岭南》，作者罗乐言，由中华书局出版。